第九章，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亚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而是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即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借恩许所生的子女才算为真后裔。原来恩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有一个儿子，并且关于黎贝加也有相似的事，他从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孕，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但为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计划并不凭人的行为，而只凭天主的招选，遂有话给他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经上记载，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俄撒乌。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天主不公道吗？绝对不是，因为他对梅瑟说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这样看来，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因为经上有话对法郎说：我特兴起了你，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这样看来，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意使谁心硬就使谁心硬。或者你要问我说，既是这样，为什么他还要责怪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人呢，你是谁，竟敢向天主抗辩？制造品岂能对制造者说：你为什么这样制造了我？难道陶工不能随意用一团泥把这一个做成贵重的器皿，把那一个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如果天主愿意显示自己的义怒，并彰显自己的威能，曾以宽宏大量容忍了那些惹他发怒而应受毁灭的器皿，他如此做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在那些他早已预备好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 又有什么不可呢？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而且也从外邦人中被天主所宠召的人。这正如天主在欧瑟雅书中所说的，我要叫非我人民为我的人民，又叫不蒙爱怜者为蒙爱怜者。人在哪里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人民，在同样的地方，他们要被称为永生天主的子女。论到以色列，伊撒伊亚却呼喊说，以色列子民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唯有残存者要蒙受救恩，因为上主在大地上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以撒伊亚又预言过，若非万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苗裔，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相似哈摩拉了。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外邦人没有追求正义，却获得了正义，即由信仰而得的正义。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诚义的法律，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仰，只凭着行为追求，他们正碰在那块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在，看，我在西庸安放了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至蒙羞。